为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，国家邮票发行局推出了单枚邮票一种，邮票上方印有朝鲜少年团成立70周年，主体35/1946，主体105/2016等字样，正中写有争做未来强盛朝鲜的顶梁柱等字样，还描绘了明朗活泼的少年团员们。